即系我嗰本习近平嗰本英文嘅著作咧，咁但系咧就旧年李波事件前后咧，就香港出版社咧个个都撒手连头嘅啫， 即系呢个空利部， 呢个烫手摊户，呢个系烫手摊户，所以就暂时我谂可能净系可以喺台湾出啊，香港。虽然其实我呢部书系冇任何一啲牵涉到佢个人嘅嘢，我系主要讲佢嘅政策。我主要講習近平嗰、那個政策為多，冇好少佢講，差唔多冇講佢私人嘅嘢嘅，基本上。 好，隨便坐下，大家隨便坐，等多陣間啦，好嗎？七點半可能就會遲，有啲人會遲幾分鐘嚇。 Okay, 或者我哋等其他嘅聽眾嚟嘅時候咧，就放幾套時事嘅 video 啊，放幾個時事 video 嘅 video。 好啊。 咁各位對可以對呢、這個習近平嗰個上台嘅內容去脈咧，係有啲比較清楚嘅認知啊。 乱 春风吹得很暖，一阵一阵阵微鸣，人民憧憬有了期盼，或许来或许来，中国需要千百个英雄，或许来或许来，中国需要千百英雄。 12月6号至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陪同下到重庆市调研。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7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带领党员群众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长江、嘉陵江两江新区是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我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习近平来到新区的保税港区，详细了解规划和建设情况。在参观新区规划展时，他要求新区努力建成科学发展示范窗口。在西永微电子产业园，习近平询问产品研发情况，勉励他们不断增强竞争优势。在重庆海福技术有限公司，习近平为他们依靠自主创新在生物医学领域获得多项国内外专利感到高兴。习近平非常关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问题。在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他同基层党员、大学生村官和村民代表座谈，嘱咐当地干部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中培养和增进爱民、亲民、为民的感情，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在江北区建北大社区，他到居民田家翠家中关切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要求有关方面继续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他在 OK， 我哋再睇多几个了解一下情况。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中国还有个笨妈妈，最美的想法送给他，保佑他，祝福他，心家心国心天下。亲爸爸爱着彭妈妈，这样的爱情像神话。彭妈妈爱着习大大，有爱的天下最强大。男人要学习大大，女人要学彭妈妈，像他们一样去爱吧，温暖的爱能暖万家。男人要学习大大，女人要学彭妈妈，像他们一样去爱吧，有爱的人才赢天下。 有种爱叫习大大，爱叫彭妈妈，在一起时他总微笑幸福看着他。有种爱叫彭妈妈，爱叫习大大，手牵着手他的微笑是最美的花。 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 OK， 惊各位觉得肉麻嗰头啊啱，因为我谂各位啱食完饭冇耐啊，睇啲咁嘅嘢可能影响消化，所以我哋睇另外一段先啊。啊，呢个就系、是、我哋播演嘅高潮。 我呢度制作都系好认真吓，唔系讲笑。仲有各位好欢迎大家出席今次即系我哋支联会每年所举办嘅认识中国嘅讲座系列，今日系第一讲。咁今年咧系文革嘅五十周年，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将即系文革呢段历史咧联系到即系依家最近中国嘅发展嚟到讲，所以今次咧四个讲都会同文革有关系嘅。咁好高兴我哋今次第一讲咧。就请到我相信大家好熟悉嘅吓一位资深同埋非常之著名嘅中国现代政治嘅研究嘅学者同埋评论家吓，就系林伯立先生吓，佢而家都系中大嘅客座教授吓，咁啊非常之欢迎啊林伯立先生。咁咧我唔多介绍啦，我相信大家好多都会睇，即系都睇过佢文章啊，甚至南华早报都会好留意佢嘅稿嘅吓，佢所写嘅文章。咁我就将时间交俾林华南，好。 多谢何主席。咁咧就各位唔介意我坐喺度讲嘛。OK， 咁咧就我大概系会讲一个钟头左右啦，咁然之后我哋就 Q&A 就可以听取各位宝贵嘅意见。咁咧我同 Albert 咧就系、是、Hong Kong U 嘅，应该系同年同一届同学，不过就唔读唔系同科啊。咁咧就我仲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咧，系1973年第一次去北京。咁当时咧就街上咧吓，唔好讲冇塞车，连车都见唔到多几架嘅吓。咁当时我记得好清楚咧，就系、是、喺天安门广场人民纪念碑前面嗰啲车咧，全部都系机关嘅，即系党政嘅车。呢、這个民居嘅私家车咧系绝无仅有嘅，而且咧好多咧仲系一啲马车，好多系农民，即系近郊嗰啲农民咧系用马车咧系将佢哋嗰啲农作物咧系运去北京。咁当时咧亦都冇电话嘅。亦都冇電話嘅，咁我就甚至我記得因為我後尾咧就從事新聞工作啦，咁我係喺1986年至到六四屠城咧，我都喺北京。咁就算係我初初駐京八十年代中期咧，我好多朋友咧，包括有啲係幹部啊，有啲係教授咧，屋企都冇電話嘅。即係嗰啲而家好難想像，咁咧佢哋有啲就住喺一啲十幾廿層高嘅大樓啦。咁通常咧就係每一間屋咧，只係有一個電話，個電話咧就放喺地下，就由一個退休嘅大媽咧嚟做係管個電話。咁如果你想揾，譬如我想揾我朋友住喺17樓嘅咧，就要嗰個老人家咧就揾個佢個孫或者係其他細路咧走上17樓咧係叫當事人。我哋听电话嘅，咁咧就即系个情况咧，就同今天咧可以讲系天同地啊，可以讲系天同地关系。咁但系咧就我哋伟大嘅祖国咧，就喺好多地方咧系冇变嘅吓，的确真系冇变嘅。咁而呢个今天咧就我好高兴咧，就支联会咧系揾咗几位学者同埋一啲评论员，包括程翔先生啦，都我哋都系同一届嘅港大同学啦，就讲各个唔同嘅问题。咁但系咧就其中一样嘢咧系普遍嘅、普及嘅，就系咧五十年咧过去咗啦，即系毛泽东喺1966年呢个5月16日发动嘅文化大革命咧系50年过去咗啦。而如果我哋再睇远啲咧，就系呢、这个五四运动啊，因为我哋亦都前几日咧系纪念呢个五四运动97周年啊，马上咧就五四运动咧系100周年。咁当然我哋7月1日咧，亦都系会纪念香港回归嘅差唔多20年啊，19年啦。咁咧就从呢一个时代嘅长河嗰个角度嚟睇咧，我哋要不得咧。不問一個好令人關切甚至令人好痛心嘅問題，就係、是中華民族雖然啊，今天喺中國咧就財大氣粗啦嚇，呢、這個每個人都有起碼都可能唔止一個手提電話啦，同我初初去大陸嘅時候即係天淵之別啦。咁而且咧好多一啲中產家庭咧。 每個人起碼咧係一架車至兩架車嘅，所以造成今天北京大城市咁多塞車同埋更嚴重嘅污染情況。咁雖然表面上咧好似真係中華民族咧，好似習主席講嘅係初步咧係達到呢個偉大復興啊，因為中國夢咧係畢竟就係有兩個指標啦，就係2021年即係中共嘅百年嘅紀念啊，中共創黨百年紀念咧，就中國會達到一個小康水平。小康水平嗰、那個個人個 GDP 咧係大概係起碼15,000至到18,000美金左右啦。咁今天只不過係大概係7,000-8,000美金到啊。咁呢、這個per capita GDP 個人嘅 GDP 咧係會翻一翻。咁最更加重要嘅指標咧，根據習近平嘅中夢咧，就係2049年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這個可以講話個政權創立100周年咧，就中國咧就會達到一個超級大國嘅水平，就同美國咧係平起平坐，同美國平起平坐。咁但係啊，雖然喺純粹呢個物質條件方面，甚至係中共好中意炫耀一啲武器嘅嚇、其實我都準備咗有啲有關武器嘅 video， 不過冇時間放啊。咁雖然係好多生活用品啊，呢、這個高速地鐵啊。包括呢、這個香港亦都有參與嘅，呢、這個香港人負擔好重嘅呢個大白象工程啦，呢、這個Albert 好熟嘅，呢、這個係呢、這個大白象，咁所以個西九工程啦，咁就但係咧，如果我哋除咗啲物質同埋一啲喺全世界耀武揚威嘅武器方面，我哋問一個問題就係話1919年啊五四運動我哋嘅革命先烈提出嘅蔡先生同德先生究竟佢哋距離中國係近咗啊，定又係遠咗咧？似乎係佢哋係反常你哋咧，係過咗1997年咧，好似離中國咧係越嚟越遠喎、咁樣。咁咧就同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察覺就係今日嘅主題咧，就係話呢個50年文革過去咗啦。咁但係咧就目前執政嘅領導人，即係所謂第五代嘅領導人啦，第五代領導人咧就總括嚟講咧係指一啲50年代出生嘅人啦，咁包括我自己都係啦，而且我咧係比習近平咧係年長嘅，我係老過習近平，所以咧大陸啲人個個叫佢習大大咧，我係叫佢小習嘅啫嚇，即係我可以大習近平小習，咁咧就呢個50年代。執政的人呢就究竟有没有吸收到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即是10年浩劫、或者是10年动荡的教训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另外呢在这个 Q&A 的环节里面呢，我们可以讲第三个一个时序方面的一个研究呢，就是说香港呢是回归了19年，但是呢似乎目前以習近平，尤其是係習近平喺呢個18大2012年11月上台之後咧，似乎對於香港個鉛制咧係越嚟越咧係緊，鉛制得好緊。咁最近咧仲係以呢個借助呢一個所謂打擊港獨、打擊分離主義為借口咧嚟到係對香港的政策咧係越嚟緊嘅，咁馬上咧係張德江委員長咧就會嚟香港，咁咧就似乎咧係佢會宣示一啲比較係嚴苛嘅信息，咁呢個我哋喺個 Q&A 時間咧可以係介紹一下。咁首先咧就我想提到咧就係毛澤東主席佢講咗好多嘢啦嚇，佢喺無論是解放前後咧，係好多所謂目前一啲後生嘅人講嘅金句啦嚇，咁就但係我比較認同佢嘅金句咧，實際上咧只係有一句啊，只係一句就並非係無法無天啊，並非係咩還看今朝啊等等，而係咧佢話過佢喺發動文革嘅時候講過咧就係、是。這個我們發動文革這個革命呢是並不是呢是 请客吃饭嘅，即系换句话讲咧，革命咧系会死人嘅，革命系会死人嘅。而咧就当一个国家嘅政权，佢唔系存着一个良性嘅一个所谓良性嘅循环发展嘅话咧，而系仲系搞一啲我哋认为习近平继续系继承毛泽东搞一啲好多嘅意识形态运动啊等等嘅时候咧。就那個國民的生活呢仍然會受到這個所謂黨高層的人搞革命的影響，而呢就革命是不是等於 請客吃飯，所以呢很多人呢吃飯呢都 吃得不太舒服的，儘管中國那個號稱呢就馬上在2011年，即是中共創黨100周年就會清除最後八千萬的貧困人口，但是呢就假設間個政局不穩的時候呢就會影響到全中國人的無論是經濟啊、起居飲食啊等等的。咁咧就首先我就想講講習近平嗰個同毛澤東嘅關係。咁首先咧就各位可能有一樣嘢覺得會好覺得好奇怪嘅，就係、是習主席習近平個父親咧就係習仲勳啦。咁習仲勳咧就我諗香港大部分人對佢都有啲認識嘅，因為佢喺文革之後復出。1978年復出之後咧，曾經嚟廣東咧係做過初第二把手，後屘第一把手咧做過三年嘅。咁咧就而且據我有啲朋友講咧，就依、這個小習咧當時係住喺廣州啦，咁所以小習咧係識識地廣東話嘅，可以聽到，即係識聽唔識講啊，可以聽懂少少廣東話嘅。咁咧就各位一個問題咧，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习仲勋呢就是党内的著名的改革派，著名改革派。咁呢就有一点党内的历史各位可能不清楚，就是说胡耀邦在经过1986年12月的即全国第一次学潮，因为实际上学生运动呢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1989年4月的，而是呢在1986年12月。当时呢就胡耀邦呢就被一班党内的保守派，包括这个陈云啊、王震啊、薄一波啊、这个李先念啊等等呢是拉下马啦。咁当时呢就邓小平呢是开了一个在1987年的1月啊，开了一个所谓扩大的政治局生活会，咁呢就将这个胡耀邦将胡耀邦呢是拉下马。咁當時咧，就依一個咁樣嘅所謂黨內嘅政治局擴大會議咧，係非法嘅，非法嘅。各位仲我頭先傳閱緊一份中共嘅黨章啊，即係紅色嗰本嗰本小紅書。咁各位如果睇呢個黨章咧，就會知道咧。如果中共要開除一個總書記咧，係要開一個正式嘅中央委員會嘅，即係中央委員會咧，大概係正式委員係200個左右，而候補委員咧通常係170左右，係要開一個正式嘅中央委員會。而嗰次咧，1987年1月咧係並未有召開一個中央委員會，合法地咧係炒咗呢個胡耀邦，所以嗰次咧係鄧小平召開嘅。政治局生活嘅係非法嘅，非法嘅。咁但係咧，就今天咧，冇人，中共都冇人承認佢哋嗰次罷免胡耀邦係非法嘅。咁一陣咧，就最後我亦都會講講中共對於歷史嗰個虛無主義啊。中共對於歷史虛無主義咧，就係永遠咧唔承認歷史嘅錯誤。而咧，對於中共嘅領導人嚟講咧，係歷史咧係可以刪改嘅，隨時可以刪改嘅。咁咧就 OK。咁當時咧。就我提一個87年1月的政局擴大會議呢，就主要是提到呢，就話當時呢就那班 保守的領導人咧，係一個跟住一個咧，係襲擊依、這個即係語言上咧，係襲擊依一個匯率邦，話佢咧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所以咧係引發到依、這個引發到依一個係學潮。咁當時咧就連甚至連依個趙紫陽，即係胡耀邦的親密戰友趙紫陽咧，都嚇到咧係嚇怕咗。趙紫陽咧都冇企起身咧，係為佢嘅親密戰友胡耀邦咧係講過一句話，冇替佢作辯護。唯一喺嗰個非法嘅會議站起身來，好勇敢地呢、這個為胡耀邦説話嘅咧，只係一個人，就係、是、習仲勳。就係、是、習仲勳，咁所以咧，各位可以睇到咧，就係、是、習仲勳咧，係喺中共黨內咧係一個自由派嘅一個 icon 嚟嘅，即係相個地位咧相等於胡耀邦同埋趙紫陽啊，或者其他一啲譬如朱厚澤啊等等，佢哋係或者係呢、這個毛澤東當年嘅秘書李鋭啊，李鋭先生啱啱係。過了104歲的生日，他仲健在，仲可以為歷史做一個見證啊！咁咧就，所以個問題咧就長話短説啦。個問題可能就係話，即係通常我哋講即係虎父無犬子啦，即係有其父必有其子等等。咁點解呢個小習咧就？嗰、那個政治取態啊，佢嘅做事作風啊，同佢政策咧，同佢老豆咧啱啱咧係。180度相反咧，咁、那個原因咧其實好簡單，原因咧其實好簡單，就係、是、咧習仲勳咧係嗰個仕途咧非常之係坎坷嘅，咁佢咧係因為一般嘅大部分俾毛澤東即係拉落馬或者係甚至嚴刑逼供啊，甚至係好似劉少奇咁樣即係當時佢仲係國家主席，咁咧就生重病，但係毛澤東咧居然咧係禁止任何嘅醫生同埋護士人員咧係接近劉少奇嘅，咁咧就當時咧係。大部分的幹部咧都係1966年開始咧係受整頓，咁但係習仲勳咧，佢係基本上1962年咧就已經失去自由啦，1962年失去自由。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依、這個習仲勳嘅夫人依個齊心女士咧，就係、是、通過周恩來咧就要求咧係去監獄見依個習仲勳。咁咧就佢又帶埋依個習近平去見依、這個習仲勳。咁當時咧，習仲勳咧居然咧認唔出佢嘅仔女，認唔出邊個係小習，認唔出邊個係習近平。所以咧，我哋可以睇到咧，就係即係成個家庭咧係嗰個跌到落谷底嘅。咁咧就咁而當時。全國都係咧，就唔係話局限於高人子弟，咁全國嘅一啲適齡嘅讀中學嘅同學咧，都冇書讀啦，個個要上山下鄉，咁咧就小習咧係就喺1969年啊，當時佢係16歲啊，佢16歲咧至到22歲6年時間咧，就係、是、作為一個所謂知識青年咧，就下放到呢、這、一個陝西。延川縣啦，就唔係延安，延川縣。咁咧就咁咧據聞咧係下放佢翻去陝西咧，已經係唔係太壞嘅待遇，因為畢竟習仲勳係喺陝西呢個起家嘅，咁所以咧就亦都有一部分嘅父老兄弟啊、鄉親咧照顧咧係習近平。咁所以咧，習近平咧喺陝西農村咧係生活咗6年。咁當然係好艱苦嘅情況啦，喺一啲窑洞裏面咧，係根本係冇床冇剩嘅，就唔好講其他嘅生活嘅設施啦嚇，連呢個普通嘅床都冇嘅。咁咧就而且當時咧就好多木室嘅，所以佢小習後屘回憶起童年嘅時候咧，就話成日都俾啲嗰啲木室啊啲蟲咧咬到咧，全身都紅腫曬嘅。咁咧就直至到係呢、這個佢22歲一個春年咧，就係、是、 當時的父老兄弟呢，就我想是看他，就是看在習仲勳的面上呢，就推薦他呢是入清華，所以他呢是1975年呢至到1978年呢就在清華讀書。但呢我哋對一啲領導人嘅或者係其他嘅重要人物嗰個史料咧，係要非常之仔細研究嘅。咁佢我哋發覺咧，其實清華咧係1979年嘅時候咧先至正式復課嘅。因為當時嗰啲教授咧，全部咧係都係即係臭老狗啦，即係有啲甚至係被認為係坑女，所有教授咧都係下放農村，所以啲教授咧係1979年先翻去清華嘅。咁究竟小習喺75至到78年喺清華攞咗個依個化工程嘅學士，佢嗰陣時究竟讀過多少書咧？就老實講，好唔客氣地咧，就我諗係簡單嚟講咧，就係不正規嘅教育嘅，不正規教育。咁甚至有一啲批評習近平嘅人咧，就話習近平嗰個決策嘅水平咧係並不高嘅。依個我一陣先交代。咁其中原因咧就係佢咧基本上咧就。入清華咧，只係做一個作為一個工農兵嘅學員，可能一個星期五日授課時間咧，有四日咧係用咗嚟做一啲搞啲政治嘅 show 啊等等。咁啊讀書咧，可能一個星期都冇半日咧係讀呢個化學工程。咁而佢中學教育咧。係，亦都係不健全嘅。中學教育咧，亦都係佢冇正式咧係中學畢業嘅文憑。咁所以咧，就好多人覺得佢嗰個教育水平咧係值得質疑嘅。咁咧，我係有親身經驗，因為我寫嗰本習近平書嘅時候咧，我基本上咧係習近平由佢1982年去到福建呢個廈門做副市長，一直至到今天習近平佢所發表嘅所有嘅演說或者佢寫嘅文章咧，我基本上睇過80%，我諗我睇過80%最少，即係習近平所寫嘅文章。咁我發覺咧，佢嗰個文章嗰啲純粹從文字觀點嚟講咧，就係唔係好通嘅。佢好多時咧就中國嘅文法咧。都掌握得不是太好的，雖然他那個那些演說演講呢都是當然有秘書執過的，但是我很大膽說呢，就是他那些文字呢是同毛主席呢是抄完的，同毛主席那個一個有文人色彩 的文字呢是相差好遠的。 OK， 那呢就回歸正題，那就是說為什麼習近平他爸爸受到呢個毛澤東的施虐，但是他點解冇吸收到文革的教訓呢？其實那個答案咧係好簡單，雖然咧係各位可能未必一下子咧係可以掌握個情況。那個答案咧就是所有經過文革迫害的人，包括呢個習近平。同佢最即係北京人講江門最哥門最老友嘅一啲同志，包括黃岐山啦。黃岐山咧係今天係貴為呢個政治局常委，亦都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嘅書記。好多人覺得黃岐山咧，實質上係目前嘅 number two 啊，即係呢個喺常委裏邊計小習之後咧，係權力最大。咁當時小習喺下放陝西的时候咧，系好多时咧系同黄岐山咧系喺埋一齐，因为黄岐山亦都系下放喺陕西。咁但系依班无论系习近平薄熙来啊，头先我哋睇到薄熙来片段啦，黄岐山啊，同埋好几个亦都包括目前喺常委里边嘅高干子弟呢个政协主席余正声啊。等等咧，佢哋喺 文革咧係的確係受過苦，但係佢哋得出嚟個結論咧就係話，佢嘅得出嚟結論咧就並不是我哋經過文革嘅之後咧要支持鄧小平呢個採取推行政治改革。佢嘅結論咧就係話，權力咧係等於一切，即係文革對依班後生個個好有政治野心嘅紅二代嗰個教訓咧就係話。權力最重要，一失去權力就咩都冇噶啦。所以咧，佢哋就下決心，即係文革復出之後下決心，第一個目標就唔係話揾錢，而係咧掌握權力。權力係一切嘅，權力係一切嘅。咁咧就我記得好清楚咧，就係習近平喺2007年呢個黨十七大之後。做咗呢、這個入咗政治局委員，做呢個王柱啊，準備接呢個胡錦濤嘅班。咁咧就亦都係兼任呢個黨校嘅校長。咁佢喺黨校裏邊咧就講咗幾次演講啦，即係開學典禮等等咧。咁咧佢有個金句咧就非常之精彩嘅。佢咧就話：我哋對於權力咧要好謹慎咁樣嚟到係看待，同埋咧係要掌握權力。咁佢講得好清楚，就係話依個中共或者係中共嘅領導人過去享有嘅權力咧，並不等於今天可以享有，而今天所享有嘅權力咧，亦不表示咧將來可以享有嘅。咁依一個千秋百世嘅權力觀咧。就是在當時咧，好多係經過文革嗰、那個受到好悲慘待遇嘅人嘅結論，就係話假使間佢哋下半生下半生仲有機會爬上去嘅時候咧，佢哋第一咧就要掌握權力，第一就要掌握權力。OK， 咁咧就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好多人都問過我，就係話國內咧就有一啲擁襲嘅分子啊，因為習近平咧係好多 fans 嘅，即係除咗有啲係喺網絡上面組織咗一個習近平 fans 群組之外咧，仲有啲高級知識分子咧都係習近平嘅 fans 嚟嘅。咁其中有兩個咧就係、是其實我係識得嘅，一個咧就係上海一位好出名嘅教授咧，係蕭公前教授；另外一位咧係曾經喺中央辦公廳跟温家寶工作的胡家常先生胡家常先生，咁佢咧就退休啦，但系從事研究工作。咁呢兩位咧都係見過世面嘅人物。咁佢哋咧就異口同聲都話咧，就係、是其實小習咧，只不過係奉行呢個鄧小平曾經提倡過嘅所謂新權威主義。新權威主義就係、是、鄧小平喺1980年代中期提出嚟，而呢、這個。趙紫陽是這個中共的一個改革的 icon 啦。咁趙紫陽咧係好接受西方嘅政治改革觀點，咁但係咧趙紫陽咧都係同意喎。趙紫陽有一次公開發表講話咧，就話我亦都同意鄧小平先生講嘅呢個新權威主義。咁新權威主義嗰、那個重點咧，其實好簡單，就係話喺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尤其是一啲好複雜幅員好廣闊、人口好多嘅國家，例如中國咧，要推行一啲改革咧係非常之難嘅。咁如何推行改革咧？就首先要嗰個領導人咧係，首先佢係要一個係強而有力、好有魄力、好有野心唔緊要嚇。有野心、有魄力、有干劲的人，即系好似薄熙来或者系小习等等咧。咁佢哋掌握咗权力之后咧，有足够嘅权力咧，先可以推行呢一啲咁样嘅好艰巨嘅改革嘅工程。咁呢个咧就系、是、目前咧，北京仲有唔少人咧系咁样睇嘅，因为毕竟 小習上台只不過是三年半，咁佢目前咧係集權咧係大部分成功啦。咁一陣我哋會可以比較進一步交代佢點樣可以喺三年半之內咧係集咗黨政軍依、這個武警特務黨務外交軍事咁大十幾樣權力都係佢掌握。咁佢已經掌握到權力。咁咧就會唔會喺佢依個佢仲有即係照原本黨嘅默契咧，就係一個總書記咧係會出任十年嘅。咁佢仲有四年啦，起碼四年多啦。會唔會喺四年嘅時間咧出任改革咧？咁就依個仲係一個未知數。咁但係咧，就對我作為一個即係假假地嘅所謂習近平嘅研究者嘅觀點嚟講咧，就係、是、我嘅答覆咧就係一個字，一定就兩個字，就係、是、不會，不會，或者係四個字，就不容奢望啊，不會同不容奢望。點解咧？就因為習近平佢用盡一個扭盡六壬、啊、用盡 各所有的方法來到集權，目的呢目的是什麼呢？目的其實就是集權，即是說呢權力呢就是即是如果用英文說，不好意思，因為我們都是 讀翻書大如果用英文說呢，就是權力呢就是 both the means and the end，即係既係手段，亦都係目的。佢嘅目的咧就係集權，冇乜其他嘢佢想做嘅。因為習近平咧，我已經講過啦，佢讀書唔多啊，佢讀書唔多。唔好意思啊，因為我諗可能我哋在有啲都係習近平嘅粉絲，但係我好唔客氣地講咧，就係、是、習近平咧係讀書唔多嘅。佢冇乜墨水嘅，尤其是咧佢對於佢同李克強唔同，因為李克強咧。是1979年这个北京和清华大学正式恢复回学制的时候，那班最优秀的大学教授回去的时候，李克强是第一届即是文革之后第一届北京化学院的学生，他当时那些教授是非常出名的，很多是在英国或者美国留过学的化学泰斗来的。而李克强呢在他第二年班的时候呢参加过跟他的教授一起呢翻译过一本英国很有名的 Due Process of Law， 一部叫做 Due Process of Law 的教科书。而这部教科书的中译本好像现在还是用的，还是用的。李克强呢就对那个，而且李克强咧个英文系好好嘅，佢喺佢个夫人咧，亦都系佢嘅夫人咧系大学教授，系教英文嘅，曾经系喺美国咧系做过几年咧 postdoc 博士后咧系研究呢个美国文学嘅，咁所以李克强嗰个有一个了解世界嘅世界观，但系小习咧就可以讲咧系完全系一个。即係講得唔好聽，就係即係仲佔有一啲大沾染咗一啲即係延安搖動嘅色彩嘅一個咁嘅人物嚟嘅。佢嗰個墨水係不多嘅，墨水不多。所以咧，佢掌權嘅目的咧就係、是、掌權，掌權嘅目的咧就係保有權力，就係保有權力。咁咧就點解權力咁重要咧？頭先我已經講咗一部分啦，就係話。在文革的時候，因為所有受過文革迫害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冇權，有權和冇權呢是相差呢是太遠了。冇權呢、就是零 zero， 有權呢就是100，所以呢就很簡單。還有呢，各位如果有留意最近這個除了中國之外都很轟動的這個巴拿馬文件呢，就看到呢就是所有一啲所有依、這個依、這個紅二代紅二代或者係一啲現任或者前任政治局常委或者係政治局委員嘅仔女啊，或者甚至係孫女等等咧，都係做生意嘅，佢哋做生意嘅，包括亦都包括即係 習近平本人啦，即係佢嗰個姐夫同佢嗰個大姐咧係做生意嘅。初期咧香港咧亦都有豪宅喺香港，後屘賣咗啦，當然。咁其他咧就係賈慶林啊，依、這個張高麗啊，依、這個劉雲山啊，同埋甚至即係我哋之前好敬愛嘅温家寶總理啊，佢哋嗰啲佢太太同埋個仔女咧。都有在外面一些逃税天堂的投資很大。咁呢權有什麼用呢，就是如果你有權呢，你可以保護到你家族。你可以保護到你家族。咁所以呢這個無論是胡錦濤，無論是江澤民，或者是溫家寶或朱鎔基，他們一定要掌有一定的權力。咁其中一個目的呢，就是他們退休了之後呢，可以保證是沒有人會整他們，亦都保證咧冇人會傷害佢哋家族，包括佢哋嗰啲仔女啊、孫一輩啊，佢哋嘅經濟利益啊，所以權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OK， 咁咧就我而家咧就講下嗰、那個為什麼，即係點解我叫呢個小集係廿一世紀毛澤東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將習近平同鄧小平嗰個政策嚟到比較咧，就非常之明顯。鄧小平咧，其實係香港某位政客咧，係話佢應該攞到諾貝爾獎啦。咁咧就的確，鄧小平咧係犯下彌天大罪啦，即係佢六四時間咧係。並不是楊尚昆，亦都唔係李鵬，指使依個解放軍對付手無寸鐵學生嘅咧，係鄧小平。鄧小平依一個責任咧，係水都洗唔清啊！係，但係鄧小平，我哋唔好忘記，佢喺依個十一屆三中全會，即係1978年十二月上台之後咧，頭嗰三年咧，頭三幾年咧，曾經推行過一啲政治改革。或者咧係就算唔係政治改，就算唔係依個國際社會認可嘅政治改革咧，亦都可以稱為咧係機構同埋制度改革，依個非常之重要嘅。咁咧就我先介紹咗鄧小平喺1980至1983年提出咗嘅制度改革。咁然之後咧我哋將依啲制度改革同小習今天他過去那四年所做的事一比較呢，我們就會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為什麼習呢是實質上是繼承了毛澤東的位置，毛澤東的策略。因為鄧小平之所以在1980至1983年、1984年是推行了一大堆比較大膽的政治改革，就是他吸收了這個文革的教訓。因為鄧小平當然跟這個劉少奇和其他人一樣呢，是覺得呢是毛澤東那套無法無天即是一言堂的做法呢，是對於中國前途呢非常之危險的。所以第一鄧小平呢就在各位可以很容易看到咧，係佢喺《人民日報》1980年8月18日咧發表了一篇係黨與國家嘅制度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嘅改革。咁呢篇文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最重要一點咧就係話，鄧小平咧就係話我哋中國咧一定唔可以人治，一定唔可以一言堂。而應該咧係用制度咧嚟到治國。咁鄧小平咧係舉咗一啲好生動嘅例子，佢話假設間一個國家嘅制度係假設間係健全嘅話，一個國家中國有健全國家嘅話，就算我哋好不幸嚇揀咗一個好非好好壞嚇一個野心家陰謀家做依個 number one 做依個總書記。但是假設間個制度是強有力的話咧，依、這個壞人咧，佢可以作惡嗰個程度咧係好有限嘅，因為我哋有堅強嘅制度可以防止依個壞人咧係作惡。 同時呢鄧小平也講到呢，但是如果中國根本是沒有制度的，根本是、人治，根本是領導人說了算，完全是 沒有制度可言，也 沒有三權分立，沒有這個、我們所謂 checks and balances， 沒有這個權力制衡的話呢，就算我們找一個聖人，找了孔子，找了一個聖人做這個總書記呢，他呢遲早早者半年，遲則不超過兩三年呢，就會被這個權力來到呢是、被這個貪污和權力呢來到是將他變壞。一個聖人 的賢君呢，可以在兩三年之內呢變成一個魔鬼的一個極權的統治者。所以呢、鄧小平呢是崇尚這個、制度的，崇尚制度。但是呢就我們發覺同埋、另一方面呢就是、另一方面當然、既然崇尚制度的話呢就不可以搞個人崇拜。所以鄧小平呢是說得很清楚，就是我們無論任何人那個職位有多高，那個聲望有多顯赫，都不可以搞個人崇拜，不可以搞個人崇拜。所以呢我們發覺就算連這個江澤民一個都是非常之跋扈、野心很大的人呢，他呢都不敢搞這個個人崇拜。而另外如此類推的呢，就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改革，就是說中國呢要由一個集體領導，集體領導這個也都是吸收了毛澤東即是無法無天的教訓。所謂集體領導呢，就是說、中國呢是要由這個即是中共和中國呢要由一個是常委集體領導，常委集體領導。這個總書記呢只不過是常委的一份子，即是如果用西方 的語言來說呢，就是總書記呢只不過是一個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equals， 這個呢我不知道怎樣翻譯的。First among equals 就是說他在這個、常委裏面呢，假設間個常委是、對於有些問題呢是做不到決定的話呢，是常委投票、這個是發生過幾次的，雖然很少、通常常委呢是他們集體決定問題呢是通常 是 by consensus， 很少是投票的，但是發生過幾次。所以為什麼中國的、中共的常委 一定是單數的，五個、七個或者九個呢，就是說有可能呢是要投票決定。但是當投票決定的時候呢，總書記那個票呢只是一票的，只是一票，總書記那票不是兩票的。所以呢就是、鄧小平就沒有用到這個西方的用語，但他意思就是說總書記呢只是 first among equals， first among equals。 那、如此來推還有呢就是、OK， 但是習近平呢就我們看到呢是他從這個、2012年11月一上台之後呢，他就將主要的精力呢就不是放在應付中國的內政、經濟或者外交，而是呢全部精力呢就是用來呢是打破鄧小平這一整套因為吸收了文革教訓而釐定的一套、機構改革，亦都可以稱之為制度或者是政治改革。首先就是、小習呢是打破了那個總書記只是一個政治局常委的、召集人、召集人或者領班人的地位。從第一天開始呢，就習近平呢就樹立總書記作為至高無上的一個地位。咁呢個呢係我哋有可以有科學根據嘅。假設間、我想在座各位都通常很少看這個七點鐘的新聞聯播，有沒有人做有興趣看？其實呢、這個七點鐘的新聞聯播、其實是很搞笑的，因為我自從這個我第一次1973年回去北京第一次看這個新聞聯播呢、 到到今日咧，我都一個星期我都有幾晚咧，都仲睇新聞聯播。但我發覺咧，即係我已經白髮滿頭啊，即係頭髮都冇乜幾多條啦。但係咧，新聞聯播個格式咧仍然一樣嘅，仍然一樣嘅，就係咧新聞聯播咧就係唔係以嗰個新聞有幾重要排先後，而係咧。完全是根據那個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呢是排先後，所以呢就算那天習近平根本沒有做什麼事， 他可能跟一個非洲的小國的元首握下手這樣，但是呢就假設間小習有活動的話呢，他一定是要 是那個是一定是排頭的，即是他們新聞一定要排頭的。之後呢就是李克強，之後呢就是張德江，就是根據這個常委 的排名先後。而我有很多學者的朋友呢，他們做過統計，統計就是說自從這個2013年開始到去年他們統計過新聞聯播分配俾各个常委嘅时段统计出嚟，就发觉咧，习近平嘅时间嗰、那个播放习近平新闻嘅时段咧，当然系最多啦。而多到咧离谱到咧，就习近平嘅时段咧超过其他六个常委加埋一齐嘅一倍，即系呢个新闻联播啊。比習近平的由2013年至去年那個時段呢，是超過了六個常委加在一起 的一倍。 三分之的衣服都是 他的，三分之是六個常委。是，沒錯，而就習近平呢是用了很多是我們不可以說是即是哪吒的手段，這個太主觀了，但是他用了一些是不按牌理發牌的手段呢，是集權。那就首先呢就是由鄧小平開始呢，就鄧小平呢在為了一個決策個問題咧，就喺黨內咧成立咗一系列嘅領導小組同埋委員會啊。咁各位最熟悉嘅咧就係依個最熟悉嘅咧就係依個係外事領導小組啦，即係中共外事領導小組、中共財經領導小組啊，一系列嘅小組。中共財經領導小組當然係負責依、這個依、這個經濟嘅政策啦。外事領導小組負責外交嘅啦。另外咧就係、是。軍事委員會咧負責解放軍嘅，另外咧就係政法委員會就負責呢個警察啊、法院啊等等，亦都係有幾個，譬如話台灣領導小組啦、西藏領導小組、呢個新疆領導小組。咁而喺2003年7月1日，香港六七十萬人示威之後咧，喺2003年7月底咧，就北京第一次咧成立咗一個有關港澳嘅小組，就叫做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咁咧當時咧係由呢個副主席曾慶紅咧係負責。咁後屘咧曾慶紅退休之後咧，就由習近平負責啊。習近平咧做咗呢個中央港澳協調領導小組嘅組長，做咗5年，直至到佢喺这个做了总书记之后呢，个位置就交返俾张德江。但张德江呢就权力呢非常之有限嘅。这个我哋喺 Q&A 嘅时候可以讲，张德江呢是基本上系冇乜权力嘅。所以呢主管港澳事务嘅仍然系小习，仍然小习。咁 OK， 咁我提到呢啲咁样嘅高层领导小组同埋委员会，就想说明呢，就系、是依類咁嘅小組同委員會咧，大部分都係鄧小平喺80年代初同中期成立嘅。咁之後咧，就基本上咧係胡錦濤同埋江澤民咧係冇乜點樣加嘅，只係譬如話加咗個對香港政策啊，2003年加咗個對香港嘅協調小組。咁但係咧，習近平咧純粹係為咗集權咧，就佢上台之後咧加咗咧係4-5個依類嘅小組。 最重要咧就係、經濟方面咧就係、一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咁相對於依、這個國家安全，尤其是係國內嘅安全啦，就係、佢成立咗一個權力非常之大嘅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而實際上咧，依、這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咧係個成立咧係只不過係純粹我嚟奪權嘅，因為本來已經有一個政法委，即、就、係、是、中央政法委。而依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咧，佢個職能咧實際上同政法委咧係差唔多嘅啫。咁而點你會問個問題就話點解小習要再加多咗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咧？個原因咧就有兩點。第一點咧就係、之前即係胡錦濤第二任嘅時候，政法委嗰個書記咧係由周永康擔任嘅，而周永康咧當然係小習嘅敵人啦，因為小習上台之後咧就有所謂新四人幫，即係四個好高層嘅人士係反對習近平上台。依個所謂新四人幫咧就係、薄熙來啦，當然，然之後周永康，然之後咧係徐才厚，即係軍隊嘅前前政治局委員，前依、這個。軍隊的軍委副主席，另外一個就是令計劃，令計劃就是這個胡錦濤的心腹，是這個也都是中央辦公廳主任，做了很多年的。那就因為這個政法委曾經五年是由周永康把持，所以基本上習近平完全對政法委裏面就是掌管呢、這個特務機構、掌管呢個公安系統嘅人咧，全部都信唔過，咁所以咧，佢咧就將呢個政法委咧係貶低咗一層，就係、只係由呢個民建處由一個普通嘅政治局委員咧係擔任呢個政法委，但實際上咧係政法委咧已經冇權噶啦，而個權力咧就撥咗俾呢個更高層，而由小習本人牽頭帶頭嘅。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咁咧就長話短説咧，就係、小習咧就通過依啲咁樣嘅不按牌理出牌嘅方法咧，就成立咗四個委員會，包括另外一個咧就係、專係管呢個互聯網嘅嚇，就係、叫做呢個互聯網中央有關互聯網同埋信息化嘅領導小組，而習近平咧，我諗佢應該照我所知，佢嗰、那個照佢，因為我同佢都係同一代啦嚇。我諗佢對於電腦嗰個技術咧，就應該唔好得過我幾多嘅啫。因為基本上六十歲以上嘅人咧，對於電腦咧都係半電腦盲嘅啫。我都係靠我個孫咧，係我都係靠我個孫教我電腦嘅。咁咧就但系咧，習近平咧就自封啊！依啲所有佢新搞嘅領導小組同埋委員會，全部都係佢做頭頭嘅。咁包括以前即係依個鄧小平定立嘅領導小組咧，最重要就係財經領導小組啦。財經領導小組咧就係好説明問題，因為由鄧小平喺八十年代初期成立呢個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作為全國最高層嘅經濟政策決策嘅委員會，素來咧都係總理負責嘅嚇。以前咧就包括趙紫陽、包括朱鎔基、李鵬也做過，亦都包括温家寶啊。雖然温家寶好多人都話佢係即係庸庸碌碌咁，但係温家寶咧係十年咧都係做。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就並非係胡錦濤啊，而係温家寶係全權咧係負責經濟。咁但係咧，到小習咧就一腳咧就踢開咗呢個李克強，一腳踢開咗李克強。李克強咧只係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三個副組長其中之一個，而依、這、一個另外一個亦都係。含金量好重嘅新成立嘅一個，我頭先講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咧，就係習近平，亦都係小習本人。咁咧 就通過呢種種方法咧，就習近平喺兩年前咧，實際上佢只係用咗兩年時間，就已經咧係將嗰個權力嘅架構咧，係鄧小平艱苦經營嘅一個毛澤東之後文革之後嘅一個新權力架構咧，係完全咧係瓦解，完全瓦解，而代替嘅咧就係回復毛澤東一人說了算，毛澤東嘅一言堂，代替咗鄧小平嗰個制度先於人治嗰個好重要嘅變革。而另一點咧就係、直至到八十年代中期，鄧小平咧基本上咧係支持胡耀邦同埋趙紫陽咧係搞有限度嘅制度改革。咁而趙紫陽其中一個最偉大、最重要嘅改革咧，就係黨政分開啊，就係、是、黨政分開。換句話講咧，就係、是、趙紫陽咧覺得咧係中共咧係只係應該關注一啲大政方針，即係依個黨同埋政嘅大嘅前途問題，一啲macro level 啊，宏觀性嘅發展方略，就唔應該咧係參與太多咧係 micro， 即係具體嘅政府工作咧，就唔應該參與太多。所以咧就趙紫陽先生咧就提出咗依個黨政分開。而黨政分開咧，實際上咧，除咗係依個有關政治方面咧，實際上對於工商界同埋依個教育界咧，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各位可能我諗有幾位有喺大陸做過生意經驗咧，都會發覺咧，就尤其是係直至到九十年代初期咧，當時都係國有企業咧係佔大多數啦，而國有企業咧就往往咧係有一個好嚴重嘅內部嘅一個不協調嘅問題，就係、是、國有企業究竟係個廠長權力大啊，定係個書記權力大？而通常咧，喺一啲大嘅工廠、國有企業嘅企業、國有工廠或者企業裏邊咧，嗰、那個廠長同埋個書記咧係內耗咧非常之嚴重。佢哋咧大部分時間咧就係互相咧係互相係鬥爭，進行呢個權力鬥爭。咁趙紫陽咧正正係睇到呢點咧，就係話。以後咧，我哋係要奉行一個廠長負責制啊，廠長負責制。咁廠長即係個 CEO 咧，就應該咧係集中權力係處理業務嘅問題。咁我嗰個書記咧，只係管一啲嗰個大方向性嘅問題等等。而喺學術方面咧，各位可能都參觀過北大或者清華或者復旦等等或者是中山大學，就如果你參觀這些大學，亦都發覺是有一個他們有一個先天性的弱點和矛盾，就是那個書記 vs 那個校長，即是所以即今天香港呢，就其中一個很我覺得很墮落的地方呢，就是港大事件呢，我們發覺呢，就是梁振英呢就派了一個梁粉呢是出任一個是類似港大黨委書記的一個職務，沙皇啊，這個King Arthur約瑟王。咁當然啦，昌大學本來冇呢個黨委嘅，冇呢個黨委，但係咧就呢個約瑟王目前嘅位置咧，就相等於香港大學黨委書記位置。咁咧就馬上我哋已經睇到咧，就係呢個港大書記咧同港大校長馬飛森先生咧，就已經開展咗一個好大綠色嘅權力鬥爭。而講翻趙紫陽啦，趙紫陽佢咧就好有遠見啦。佢八十年代咧已經知道，雖然趙紫陽咧係冇讀過大學噶，趙紫陽係冇讀過大學，而趙紫陽咧亦都係 亦都係冇咁多精力咧，去揾一個槍手同佢砌一個博士論文啊。所以趙朱陽咧就冇清華大學嘅某某咩法律博士銜頭啊，亦都冇北大嘅博士銜頭啊。咁趙朱陽咧係中學都冇畢業嘅，但係咧趙朱陽咧就好早就睇到呢個矛盾，所以佢指定咧係喺學校咧。无论是中学或大学，尤其是大学咧，就要行呢个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换句话讲咧，就党委咧，实际上系要靠边站，靠边站。咁但系咧，我哋睇到咧，就系小集上台之后咧，完全咧系改弦易辙。呢个邓小平、胡耀邦同埋赵紫阳喺非常之艰苦嘅条件之下，喺呢个八老啊，即系搏一波呢个王震啊，呢个宋任权啊，呢个仲有边一个杨尚坤啊，亦都包括陈云等反对之下，好艰苦咁样经营出嚟嗰格咧，全部咧破坏晒，全部破坏晒。咁咧就首先咧就系党政分开咧，而家咧已经系变咗零，因为咧。无论事务大小咧，都系呢啲党里边嘅，譬如话经济改革方面，经济决策方面，就系由呢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咁中央财经小组嗰个办公厅主任咧，就系呢个小集嘅老友，就叫刘学，学就系一个鸟类嗰个学啊，飞鹤学。咁刘学咧，刘学先生咧就系、是、系佢係有墨水嘅，佢係呢個喺哈佛大學讀過兩年呢個 Master of Public Policy 嘅，有墨水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劉學咧，佢係呢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廳主任，亦都係秘書長。佢嘅權力咧，好多人都覺得咧係大過李克強，實際上大過李克強。雖然劉學咧係佢係。并不是普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他只不过是部长级的官员，但是纯粹因为他是把持了这个党内最高的财经决策小组 的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那居然呢就是很多经济政策呢就不是出自李克强，而出自是刘鹤或者他的班子，而这个就正正是为什么中国过去那大半年那个经济，尤其是宏观经济决策做得咁坏嘅原因之一，所以点解呢个旧年七月嗰、个股灾，呢、这个旧年八月嗰个人民币贬值，同埋今年2016年第一个星期嘅股灾处理得非常之糟糕，处理得非常之差，根本系一个一个业余决策者嘅水平。为什么处理得那么差呢？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是将这个经济财经决策权放在党里面，很多在国务院里面管开经济的人是靠边站，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说明，就是说我们研究为什么就是习近平做了这个21世纪毛泽东那个影响是很大的，不只影响中国的政局，不只影响中国那个长远的前途，也都影响我们每个人也都影响我们每个人 的荷包的，因为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有 买了中国的股票啊，我自己都买了不少所以我有啲痛定思痛啊，有啲痛定思痛。所以咧，依个咁样嘅政治嘅倒行逆施，即系小集嘅政治上嘅倒行逆施咧，系影响经济嘅，影响每个人嘅荷包，亦都影响中国嘅前途。咁有关中国政治问题咧，就虽然我唔系经济专家咧，我都可以喺 Q&A 嗰度咧，都可以尝试咧系。同各位是交流一下。那就最后呢我讲到是第三点，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习近平是21世纪毛泽东呢，就是说在这个 毛泽东执政几十年来讲，毛泽东是只看重是意识形态，是政治挂帅的。政治挂帅，毛泽东对于经济是兴趣不大的，尤其是对于国际经济，即是说中国如何和外国经济接轨，中国应不应该是接受外国的投资等等，他没有兴趣的。当然他是很乐于接受这个当时苏联老大哥在东三省，当时五十年代初期，即是中俄还未交恶的时候，没错，苏联是派了千几个专家去东三省，是帮助中国在东三省是定一个工业的基础。当然但是很可惜，今天东三省那些工厂是变了，全部是完全落后。落后咗几个世代啦，等等呢个后话咧系迟啲先提。但系咧就基本上咧系毛泽东咧系对于经济问题咧，其实对于大部分嘅实质上建国嘅问题系冇兴趣嘅。佢最大兴趣咧就系弄权啦，即系头先我讲过，有权力咧就咩都有，冇权力咧咩都冇。而另一方面咧，毛泽东咧系对于嗰个意识形态咧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重要。而正正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将小泽同邓小平比较咧，就睇得最清楚。因为邓小平上台之后第一句新嘅指示咧就系话，经济咧系党全党工作嘅重心，就系、是、经济。中共咧要将呢个经济发展咧作为党嘅中心。咁后尾咧，当然咧，佢加咗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咧，就系、是、话一个中心就系经济作为全党嘅中心。咁两个基本点咧，第一就系改革开放啦，第二咧就系四项原则。咁好多人都觉得话系呢个两个基本点系自相矛盾，因为一个基本点咧就系、是。改革開放，另外一個基本點咧就係四項原則，就係完全係保守嘅。咁但係無論如何，一個中心即係最重要嗰一個中心咧，就係經濟改革。咁但係咧喺小澤即係登基咗無奈，喺2013年八月好似十三號啊，八月十三號嘅一個演講裏邊咧，佢提到意識形態。咁咧就小澤咧就重提毛澤東嗰、那個。泛意识形态观，咁小泽咧就系话冇错，经济建设咧系党嘅一个重要嘅工作，但系同时佢话同时意识形态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意识形态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咧就大镬啦，因为如果搞意识形态嘅话咧，就系、是、牵涉到所谓党性或者性党嘅问题。咁咧就因为呢个问题咧，就系毛泽东喺1942年，我谂呢个好多人都读过噶啦，就系1942年佢喺延安有关呢个文化同艺术嘅一个研讨会上嘅发言。咁嗰个发言咧，毛泽东第一次咧就强调咧系党性，即系无论系作家、艺术家或者其他嘅。工程师又好，地质学家又好，所有知识分子咧都系要姓党，即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嚟，就系话党性咧系高于人民性嘅，党性系高于人民性嘅。咁毛泽东咧就要求所有嘅无论系艺术创作者或者系其他嘅专家，无论你系好似马仁初搞呢个经济学、搞人口学，又好。普通的工程师又好，建筑师又好，你们要绝对服从于党。首先你们要姓党，党性是高于人民性的。或者有些其他的 绝对保守的理论家讲，就是说党性是人性的升华，党性是人民性和人性的升华。而这个一个2013年，小泽重新提呢个意识形态，佢咧亦都提出一点咧，就系话党性同埋人民性咧系互为表里，即系话咧 在人民性里面你看到党性，在党性里面也都是看到人民性，而很多是、拍这个习近平拍小习马的人就提出了，更加提出了就是说党性就是人民性的升华，党性是人性的升华，党性人性升华。现在变了就是、全中国呢是这个讲笑啊，全中国呢是只得两个姓，只得两个姓，一个呢就是姓党，另外一个呢就是姓习、啊、只得两个姓、啊、不过各位不要忘记、啊中啊、这个党字呢真是一个姓来的，只不过只不过呢是我想现在全中国、真是姓党的人呢可能可能只有几千人，应该有几千人、啊、不过党真的是一个姓来的， 春秋已经 很早的，即春秋时代已经有人姓党的、啊、但是呢现在政治的现实呢就是说全中国呢只是有两个姓，一是呢姓党，一是姓习，而实际上呢姓党等于姓习，姓党等于姓习，因为你如果是要绝对服从党呢等于绝对服从姓习，因为呢是习近平呢在去年十二月呢是自封了一个最高至高无上的一个职位，因为他已经是、中共总书记啦，已经是军委主席啦，已经是国家主席啦，但是有一个职位呢同埋、已经是十几个依类咁样嘅领导小组，乜乜财经领导小组、外事领导小组、乜乜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嘅组长，咁已经是囊括咗十几个职位啦，即係佢个头呢係戴咗十几顶帽啦，已经十几顶帽啦。但係呢佢喺去年十二月呢就自封咗一个更最至高无上嘅职位，就係、四个字，党的核心，党的核心，党的核心。咁当然，党的核心咧就九十年代初期咧系呢个江泽民咧都系得到邓小平咧嘅嘉许咧，系邓小平咧就因为点解咧？因为初六四事件发生咗之后咧，当时。江泽民嗰个党里边嘅职务只系政治局委员，咁好多已经系做咗常委嘅人，包括李鹏，包括余林咧，亦就其实实际上咧系唔信啊，即系广东话唔信咧，系江泽民咧系上嚟做总书记嘅，咁所以咧，邓小平为咗系安抚，为咗系安定。江泽民的地位就似即系好似以前皇帝咧，系封咗一个位俾江泽民，就叫江泽民做第三代嘅领导核心，第三代领导核心。但系咧，小习叫自己咧就唔系第五代嘅核心，而系净系四个字：党的核心，党的核心。咁党的核心咧系高过同埋重要过。第五代核心，因为第五代核心咧，第五代过咗去咧就冇噶啦。但系党的核心咧系可以千秋百世嘅，咁所以咧就OK， 咁所以咧就照我推测啦吓，照我推测咧就系、是、小习咧系将会执政到咧起码咧系2027年，因为党核心咧系冇退休年龄嘅，核心咧系冇退休年龄。核心咧系真系千秋百世嘅，做到佢同马克思握手为止，做到佢某一天或者哦，而家亚视冇咗啦，咁即系唔排除第时有个类似亚视嘅电台，做到某一天有个电台宣布某某人、已经同呢个马克思握手为止，咁咧就我的判断吓，我的判断，不过我哋唔崇尚赌博嘅，所以我唔会同你哋开赌啊。但系到我就系照我判断咧，小习咧起码做三任，而且有可能唔止做三任，起码做三任。因为咧，邓小平系并不是一个完美嘅人啦，并不是一个完美嘅人。虽然有人即系我之前嘅。很久之前的朋友啦，六八九先生啊， 我識咗佢廿幾卅年啦，但係之前嘅朋友而家已經斷絕關係嘅。六八九先生咧就曾經提名呢、這個話鄧小平應該獲得呢個和平獎，但係我覺得鄧小平先生咧，佢係的確係有傑出貢獻，但係咧佢好多時咧係佢同我哋所有嘅人一樣，或者大部分嘅人咧，就係、是、並不可以超越我哋嘅背景，我哋嗰個大氣候嘅背景。所以佢喺1980年8月18日《人民日報》嗰篇文咧，我希望各位咧係背誦咧，希望各位咧係睇十次以上，將佢背誦咗，因為呢個咧係一個改革開放以來咧係最重要嘅文件，就係鄧小平1980年8月18日喺《人民日報》發表嗰篇黨與領導人嘅制度改革。但係咧，我必須要講明嘅就係話，鄧小平所提出的改革咧係有限度的，就是咧佢只是提出了，而之後咧喺中國嗰、那個1983-84年修改憲法的時候咧，就係、是、落咗憲法嗰度，就是話總理同國家主席咧嘅限期咧係唔可以超過兩年。換句話講咧，任何人做總理或者做呢個國家主席咧，只可以做十年。但是呢，我剛才傳閱那個Little Red Book 那個還在哪裡，那個黨章不是黨那個黨章哦，這本好啊，傳閱那個紅色那本黨章啊，很細本那本好細嗰本紅色嗰本黨章啊，但係咧，鄧小平咧只係做咗半啊，就係話咧，佢嗰個所謂退休年齡同埋限期咧，只係適用於政府嗰個層面。如果你睇中共黨章咧，就會發覺咧，嗰個總書記咧係冇任期嘅。總書記係冇錯，總書記咧。總書記同埋軍委主席，總書記同埋軍委主席同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即係依三個含金量權力含金量最高嘅職位咧，係冇退休年齡同埋冇任期，冇任期嘅指令嘅，只不過係有一啲傳統咧，就係話七上八落，即係話咧。選任呢個總書記常選任政協常委嘅時候咧，68歲咧就已經 out 嘅啦，67歲仲可以，即係譬如話出年嗰個19大，到時67歲嘅人咧係最後一次機會，仲可以入選，但係68歲咧，譬如黃岐山咧係出年已經68歲啦，所以理論上根據黨嘅傳統咧。他就不可以再做多一屆這個常委，但是不要忘記就是這個七上八落是沒有寫入去這個黨章裡面，是一個我們叫做客族集成 的一個傳統來的，所以呢黃岐山呢照我估計還有50%的機會是做多一屆，還有50%做多一屆。咁咧就唔好意思啊，我即係可能廢話講得太多，就我最後咧我就講即係講埋嗰個小集恢復翻毛澤東對於嗰個意識形態嗰個重視，依、這個咧係有災害性嘅後果，災害性後果，因為咧既然將意識形態即係話。政治正確將它擺到去跟這個經濟建設同一樣的高度的話呢，就變了呢就小集呢恢復回這個黑五類，這個是人民日報 有提到的，不是我作出來的，即是之前的毛澤東 有黑五類是人都知道50年代，但是小集呢最近呢也都恢復回這個所謂新黑五類，新黑五類呢就包括了這個是 NGO 的活躍分子， 包括了一些網絡的大 V， 所以最近我們看到這個任志強一位一個身家十幾億，起碼十幾億的一個，同埋係任志強實際上是一個，亦都係一個高官子弟，他老豆亦都是高官嚟嘅。而家任志強咧係同呢個黃岐山同埋同一啲政治局委員級嘅官員咧係關係非常之好嘅。咁但係一個咁堅嘅關係嘅人咧，居然因為講咗一句反對小習講話《人民日報》新華社要姓黨，講咗句反對説話咧，而家亦都要打入冷宮。佢嗰個網上個 blog 咧係被粗暴地咧係叫停，而且佢咧係受到留黨察看嘅處分。咁咧就依個強調依意識形態咧就非常之恐怖，因為咧習近平咧就係借用依一個依個咧係中共。自從毛澤東一直至到鄧小平，鄧小平不例外，一直至到鄧小平都是深信的陰謀論，就是老美，即是美國老美亡我之心不死，這個陰謀論呢就是說美國通過一個是和平演變，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呢來到是推翻中國。唯一防止這個美國亡我之心不死這個陰謀，就是用極端的手段呢，極端的手段呢是控制這個傳媒，控制這個大學教授。所以呢2013年小習上台不夠一年呢，就發行了一個，即是內部發行了一個九號文件。九號文件呢就提到，我想各位都應該提到，應該知道呢，就是說在大學的教堂裡面呢是不准提七樣東西，即是包括這個西方的政治思潮，包括這個司法獨立，包括這個公民社會，包括言論自由等等，七個禁區呢是不准提的。咁而咧，就我喺大陸有不少嘅大學教授嘅朋友咧，差唔多個個咧都受到嚴重警告，大部分咧就已經唔可以出國啦，唔可以出國，有啲咧香港都唔可以嚟，最嚴重嘅咧已經開除咗個教籍，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個國家安全官。咁習近平咧，我先講過啦，佢喺2014年1月咧就成立咗一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咁依個安全委員會咧，就除咗係負責依個公安、特務同埋武警嘅工作之外咧，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咧就係要確保一個思想嘅安全，思想領域嘅安全。咁當時咧，小習咧就提出咗11個安全觀啊！佢話即係中國而家受到11種非常之嚴峻、非常之恐怖嘅威脅，國家安全嘅威脅。咁呢11種咧就係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即係11樣。有11種安全受到以美國為首的這個西方聯盟的破壞。當時我看到這篇文章， 我看到小習這個演講 有些奇怪，哇，中國不是財大氣粗，為什麼好像樣都不行，11個領域受到嚴峻的考驗和這個滲透。但是後面我想到呢，就可能是小習呢是用這個這樣的泛安全觀念，泛安全即是樣樣東西都安全的，樣東西都是不安全的，來到呢是做鉛製中國人思想的藉口。所以最近呢就居然荒謬到呢，如果各位最近去北京看到呢，就是大街小巷呢都貼了一些 poster，就警告一些中國的女士，我不明白她為什麼有女性歧視。這些 poster 呢是就是說警告中國的，尤其是年輕女，就說 你哋见到一啲高大威猛，即系好似呢个 Tom Cruise 型嘅一啲，Tom Cruise 博士啦，应该，你见到一啲高大威猛嘅，白种嘅男士咧，同你哋好 friend 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啊！因为呢啲咁样嘅 Tom Cruise 型嘅美男咧，俊男咧，可能系 CIA 嘅特务嚟，可能系 CIA 特务。而家咧喺北京嘅大小巷咧，都有都睇到呢个 poster， 呢个 poster 啊。咁咧就 OK， 咁咧就我怀疑小集咧系就借用呢一个咁样嘅泛安全国家安全观咧嚟到咧钳制国人嘅思想。咁咧亦都系为咗呢一个更多撥款俾呢個國家安全機器，或者係有啲批評者話係一個警察國家機器咧，嚟到係作為藉口。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習近平咧吸收咗毛澤東嗰個教訓咧，就係、是、要發動一個新一輪嘅人民戰爭，新一輪嘅人民戰爭嚟到反對呢一個所謂美國嘅對中國嘅侵略。意識形態和其他方法的侵略。那這個所謂人民戰爭是怎樣呢？就如果你其實這個呢就是胡錦濤時代已經開始了，但是習近平呢派人光大，就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譬如說這個2014年這個北京舉辦 APEC， 2014年北京舉辦 APEC， 那馬上呢今年呢是杭州咧，北京咧就舉辦呢個 G20 集團國家嘅大會。咁咧我記得2014年11月嗰次 APEC 大會喺北京舉行嘅時候咧，就北京嘅公安同埋安全部咧就大破坑狼，就recruit 咗咧，即係招攬咗咧85萬北京居民。85萬北京居民，這個不是我作出來的，你在百度或者 Google 咧好易揾到。就當時咧就招攬咗85萬北京人咧，係作為一個係volunteer， 即係安全嘅 volunteer。佢哋嘅責任係咩咧？就係話，如果佢哋見到一啲維吾爾族嘅人，即係尤其是一啲长得好长胡须啊，即系头发好长啊，胡须好长嘅一啲人，或者有一啲好似 CIA 特务嘅，即系类似呢啲人咧，就马上要报俾公安厅，即系线人。换句话讲，就每个线人咧系好似系 APEC 时间咧系有成10,000元人民币薪水嘅。呢个好慷慨，好慷慨嘅一个 part time 嘅工作啊。就係咁呢85萬人咧，就係、是、要保障佢哋嗰個小區嘅，因為北京各位如果喺北京即係參觀過都知道啦，北京係所有大小區咧都有一啲居民委員會嘅，居民委員會嘅。我喺北京八十年代中期工作嘅時候咧，仲有啲阿姨啊嗰啲阿嬸啊，同埋啲即係祖母級嘅人咧，係負責呢啲小區嘅嗰啲小區嘅委員會。不過當時嘅小區委員會咧，已經係冇乜政治責任，冇乜政治已經係非政治化啦。咁但係而家小集咧就恢復，為咗恢復咗呢、這個老毛嘅人民戰爭，就將呢類咁嘅小區咧就重新政治化，同埋咧將呢類小區咧就變咗係一個小型嘅情報中心，就係話當呢啲小區嘅人或者呢85萬嘅情報員啊，見到一啲形跡可疑嘅人，形跡可疑嘅人，或者係可能係貴會有啲 T 恤啊，有些人穿了貴會的 T恤的人在北京招搖過市，那個時候就你馬上第一時間就要 report 給當地的派出所聽，見到一些可疑的人士，可能會是一些疆毒或者藏毒的人士，或者遲下就是 这个港独人士穿了一些本土主义香港本土主义的 T 恤的人呢，就被这些这样的这些情报员就要见到就要马上是什么的，马上是要通报给公安局的。那这个呢就是最新的演绎。OK，不好意思啊，我讲了太多一些比较轻松的废话，OK， 咁但系我哋仲有应该有足够时间，各位我哋可以做一啲比较自由啲嘅搏击啊，自由搏击，自由交流。 好多谢晒啊！ 好啦，唔阻大家时间，边个有兴趣问问题或者系发表意见，举举手。好， 冇啊！我最近做好多关于李波嘅情况咧。我想问为什么你不怕会有李波这样的情况呢，即是你这么大胆说、 哦、 他的 sore spot。 我有人哥照住嘛， 我也可能住曾南部。 有人哥照住不要紧。李波先生就 很不幸，因为呢就他现在是内外交困。內的地方就是他通常的情况就是他们不会给他两夫妇同一时间在香港的。即是他那次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就是下午六点在皇岗出现。但是同一日之后早呢，上面公安呢已经命令他太太呢，就是同一日就是早上八九点呢就回了，要回大陆。就做什么呢，就做人质。做人质，所以他们呢是可能我们没机会看到他两夫妇一起向我出现，因为北京呢怕他们假设两夫妇一起呢，就因为他们有英国护照的嘛，即是正式的英国护照，不是那些逗来的 BNO。 因为李波是在英国读大学的，在英国都我想他有十，他在英国有住了十几年，所以 他那个是正式的英国护照，不是那些冇用的 BNO passport， 是正式100%的英国护照，即是跟其他英国人一样的英国护照。所以呢就他们担心他如果是两夫妇一起呢，就一起走路。另外一个我所谓内外交困外呢，就是他们即是俘虏了李波先生之后呢，就用其他手段呢就逼他呢是要，因为他们两个在柴湾呢有一个是成差不多四千尺的书库，就不但是藏了他们巨流出版社，即是所谓铜锣湾出版社的，实际上个是巨流出版社 的书呢，还有其他香港有十几个其他出版社的书的书籍呢都藏在那里。但是呢他们呢就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威逼利诱呢就是说要李波的太太呢就将这些书都扔晒，即是将那个四千几尺的那里那些书的面积呢是超过1000万港币的。即是当然是那个市价，即是超过1500万港币。所以现在李波呢就佢就算系翻香港咧，佢唔可以公開露面嘅，因為照我所知咧，佢已經接咗20-30封律師信，就係嗰啲因為佢欠咗好多錢，其中一部分咧就係嗰啲十幾家出版社存放咗啲書喺佢嗰個柴灣嗰個工業大廈嗰個書庫裏邊咧，全部咧已經係拎咗去嗰啲烧了或者是拎了去那些这样的那些叫什么堆填区，拎了堆填区。所以呢他如果 公开露面呢是马上会他 有几十个债仔呢是追他，所以他现在是很头痛，非常头痛。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佢好不幸呢就係佢嗰个公子佢个仔呢就是20岁，超过20岁呢就是有严重的自闭症，严重自闭症。咁呢就李波先生呢就话考虑呢将佢个仔呢就是带返去大陆。因为大陆呢就 唔知真定假啦，就係即係話我哋保證免費將你個仔醫好為止。佢仔咧就係、是、有嚴重嘅自閉症啊，嚴重自閉症就不可以自己照顧生活嘅，即係連沖涼啊嗰啲都唔得。咁北京咧就懶好死咧，就話我哋祖國嗰個醫療咧係好先進嘅，咁咧就我哋免費歡迎你個仔嚟到最先進嘅醫療機關咧係醫治。包醫到你好為止。咁咧就目前咧，李波仲未作決定，但係我哋好多擔心咧，就話假使間佢個仔放翻咗大陸咧，就會扮演一個永久性嘅人質嘅角色，即係角色就永久性人質。咁咧就係中共咧係，因為中共唔可以容忍佢哋將嗰個實情講出嚟嘅，呢個係中共嘅底線。佢哋兩夫婦咧，恐怕咧成世咧，除咗真係。如果他们有机会即走难走出英国，那可能有机会，但是中共的底线就是他们两夫妇不可以将个实况讲出来，就是究竟哪些人俘虏他们回去大陆，还有很多蛛丝马迹其他的事情，即包括中共为什么要打压这个巨流出版社，也都包括他们那个同一出版社桂文海，即中共在巴提亞在泰國怎樣俘虜他們，這些事是北京是絕對 不准許他們透露的，不准許透露的，他們也是一個 很值得同情的人，因為他們是我想北京是很明顯，就是說就是你兩隻友如果說出來可能命都沒有，就是我想他們是直接是恐嚇他們，所以呢就算李波真的出来了，我想他们是会隐居，我想连传媒都未必找到他们。是 好像我对于那个你说那个帝国主义啊，你说他几年前没搞过孔子学院的，那就将甚至呢就圣诞节不要庆祝啊，咁其實係針對美國嘅咧，咁佢喺早兩個禮拜都開過一個好重要嘅會議，就係、是、講宗教，就係、是、咧宗教都要聖黨，即係唔好崇拜呢個耶穌基督，崇拜呢、這個即係、就是、黨。咁我哋點樣回應咧？係咪即係祈禱習近平早啲翻去見毛澤東咧？ 我就不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徒啊，實際上我是信佛的，我是佛教徒，不過我想祈禱是有作用的，祈禱有作用，祈禱有作用。不過說回你那個觀點就是，沒錯，他因為中國現在財大氣粗，他一定要是提升他國際話語權，提升國際話語權。因為佢北京即係習近平，最近睇咗依個有兩本雜誌，一本就係嗰個《經濟學人》（Economist）， 一本咧就係《時代》雜誌嗰、那個亞洲版。兩本咧都同一個星期咧都擺習近平上封面，就係將習近平嘅樣咧變咗做毛澤東。咁咧，據說咧，習近平咧就好不高興，所以咧佢就叫依個劉雲山同埋叫依個中宣部咧就約咗有十幾家即係世界有名嗰啲公關公司，即係全世界有名嘅公關公司咧，就即係叫佢哋落筆，叫啲公關公司落筆咧，就係揾一個新嘅策略，點樣改善中國喺外國嘅形象。咁咧就孔子學院咧係前一波嘅攻勢嚟噶啦，即係孔子學院已經係四五年前，即係當時仲係胡錦濤執政嘅時候已經開始啦。咁呢個孔子學院據說佢哋好滿意，因為而家全世界有千幾個孔子學院。咁咧就佢哋因為啲孔子學院佢哋可以。安排好多一啲善人入去，即系因为呢、這个即系唔系我唔系我中伤中共啊！呢、這个好多 即係各位如果係 Google 都會揾到好多文章，就係、是、實際上北京係好怕，因為而家喺美國、喺澳洲、英國讀書嘅人太多，咁北京咧係好怕其中呢啲高級嘅知識分子咧，大學畢咗業之後咧，吸收咗一啲西方嘅價值觀念，咁就反而咧係去重傷，即係輕則重傷中國啦，重則咧就受到一啲 CIA 嘅招攬，變咗做特務。咁所以咧，北京實際上咧係派駐，尤其是美國、英國、澳洲。除了是領事館、大使館的人呢，他們派了很多一些職業學生，就是北京安全部派去的職業學生。那職業學生呢就不是讀書的，職業學生呢就是夾住職業學生 的職務呢，就是夾住他們的同班同學，有哪個呢是經常發表一些反黨、反中國的言論呢，就記起他們的名字，注意他們 的情況等等。所以呢孔子學院，我想亦都是很方便中國安插很多這類這樣的所謂職業學生，就是及住曬，即係當地學校，無論係一啲所謂鬼仔學生，或者係當地嘅華，尤其是華人學生，有邊啲係即係反黨分子嘅咁樣。不過這個唔係新嘅，這個喺譬如國民黨，即係台灣早期，譬如馬英九係喺紐約大學同埋哈佛大學讀書啊嘛，喺嗰個時代已經好多即係反對馬英九嘅人。即係唱衰馬英黨，唱衰馬英九，話馬英九嗰陣時係國民黨嘅特務啊嘛！即係話馬英九喺紐約大學同哈佛大學讀書嘅時候，其中一個 job 就係及住其他嗰啲台灣學生啊嘛！所以依個唔係依個遊戲係其實唔係新嘅啦，唔係新，亦都老實講唔係局限於中國，唔係局限於中國嚇。 你好，有声？你好，你好。咁就主要分享一下，其实都唔使咁悲观。识下习近平个专制，其实呢个人类崇拜呢个独裁主义都唔系中国人独有嘅，即系唔好信咗阿陶杰个小龙啲，即系好似外国，好似西方啲纳粹德国嗰阵时，个个都信阿希特拉系救星啊，即系好似头先林生讲有两位学者都崇拜习近平，想去救中国，但系。都有兩個學者嗰陣時好好崇拜希特拉，好似第一個係海德格啦，就海德格係好知名嘅哲學家，就影響到二十世紀哲學都係好崇拜希特拉。有一個係斯密特咧，係一個神好勁嘅人，都係崇拜過希特拉。最後佢哋都係支持希特拉去奪權，同埋搞到好大頭髮啦。所以其實都唔係中國人特有嘅，即係有啲學者係信狂強人政治一樣嘢嘅。咁仲有，其實我覺得係咪歷史唔係好簡單重複咁樣咧？咁樣好似毛澤東，如果發動文革都係嗰陣時啲人都過都好窮，就願意追隨嗰種政治狂熱。但係而家中國都經濟發展都有一定程度，即係個都係有啲資本會佢哋都會願意做新紅衛兵追隨習近平咧。定係呢種唔係一種好簡單嘅重複，而係佢哋係追隨習近平打住個旗號，但係要打倒貪腐同埋貧富懸殊，追隨佢去剷除啲異己。成就習近平的極權，但是這樣可能也有個危險，就是剛才林生你說的那個情況，我想起羅馬共和國去羅馬帝國之間的歷史，就是呢那時羅馬都很腐敗，但是貧富懸殊很嚴重，還有平民沒什麼得益，之後呢有個強人叫凱撒出來，就弄了很多改革，又學習近平說打貪，又說要財富再分配，就口說不知道多少，但是呢啲人就好驚佢做皇帝，咁之後咧就夾埋成班人一齊咧就拉就送佢去一個地方，就真係殺咗啦。之後咁佢就死咗啦。咁之後佢個仔就做咗皇帝。唔知阿習近平會唔會真係有咁嘅情況，就係佢會唔會俾其他權貴咁樣聯合一齊，真係將佢一軍之後佢就死得好突然咧？之後中國會一個好難見嘅情況咧？即係呢個係羅馬共和國嗰陣時個歷史係咁咯。 係，冇錯冇錯。是好好多謝你好寶貴嘅意見。我諗習近平喺三年半之內集權嗰個速度同廣度呢係太驚人。咁所以呢就雖然我唔係成日返北京啦，但係從種種跡象，從啲好多朋友聽到呢，最近有一定嘅反彈。咁第一就係佢去年十二月 剛才我講他自封一個最高無至高無上的一個即係黨嘅核心呢、這個位置咧，係受到不少高層人士的抵制。咁喺十二月的時候咧，當《人民日報》同埋新華社最先標榜他嗰個新嗰個 title 嘅時候咧，就有二十個地方嘅省委書記、省長咧係呼應嘅，就是表示咧係我哋要向呢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啊，好重要。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嘅黨中央效忠，當時咧係有二十個地方嘅要員咧係支持。咁但係咧，到三月五號人大開幕嘅時候咧，我哋發覺無論係李克強嘅政府工作報告，或者係張德江嘅人大工作報告，或者係余正昇嘅政協工作報告咧。呢三個常委咧都冇提到呢個核心呢兩個字，冇提到核心呢兩個字。而三月之後咧，就大部分嘅包括人民日報呢啲最高級第一級嘅媒體咧，都好似冇再用呢個習近平作為黨核心嘅字。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好明顯嘅，即係點解有啲人咁夠膽咁剃佢眼眉咧？即係。咁即係唔少嘅蛛絲馬跡咧，顯示咧係有一定嘅反彈，有一定嘅反彈。咁所以咧，咁但係亦都我諗各位亦都聽過好多傳聞啦，即係大部分係路邊寫新聞啦，就係話即係有幾次係行斥嘅行錫佢嘅事件啦嚇。咁就有一次係即係開冷槍啦，即係照呢啲全部唔可靠噶，唔好引用啊！呢啲全部係道聽途說，完全係道聽途說啦，完全係路邊寫嘅。即係有啲嘢傳聞，有人話聽過，有人喺鄧呢個小集出巡嘅時候開冷槍啊，開冷槍。第二個傳聞就係話有一次小集唔知係小病嘅時候咧，入咗醫院，咁咧就居然咧有人咧係。搞了個毒針，我想香港即係我哋好熟悉香港醫療系統的人都知道咧，啲醫療系統很多時候會搞錯嘅，即係打錯針唔出奇啊，打錯針唔出奇。咁咧就有一次就真係咧有咁嘅路邊社，完全路邊社先就話有人咧安排咗一支毒針俾阿小集嘆咁樣。咁但係即係好彩咧，就最後咧發現咗，即係嗰支針係有問題嘅。呢啲係絕對唔可信嘅，唔好道聽途說，即係咁但係咧就但係的確係真係好多人咧係或者你都聽到好多消息係話佢咧係有人想喐佢嚇，有人想喐佢。咁但係咧。我自己咧就唔相信，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兩個繪影繪聲嘅個所謂毒針或者係冷槍咧，我自己唔相信啊，我自己唔相信。但係咧，就究竟有冇人真係策劃過、嘗試策劃過想喐佢咧？就有可呢個係不排除嘅，尤其是軍方，因為佢捉咗軍方兩個大老虎，即係徐才厚同埋郭伯雄。依徐才厚同埋郭伯雄咧，係江澤民嘅親信，而且咧係親信到個程度咧，就係胡錦濤上台之後咧，郭伯雄同埋徐才厚咧不久咧亦都係退休啦。但係咧，因為江澤民咧喺軍隊仲有一定嘅指揮權力，所以咧就連胡錦濤咧都唔敢喐呢個郭伯雄或者徐才厚。咁所以咧，但係小集咧就在2014年咧已經成功咗捉咗呢兩個大老虎，咁所以咧佢喺軍隊裏邊積聚嗰個仇恨，佢係好多仇人嘅，因為一個郭伯雄，一個徐才厚，佢起碼咧有成幾百個手下咧係睇佢食飯嘅。換句話講咧，你清除咗郭伯雄同埋清除咗徐才厚咧，就滅咗幾百個。是大教級、大教少將級軍人的米路，即是cut斷了他們的財路，所以呢是會造成有幾百人是對習是非常仇視的。那會不會這些人是有這樣的機會趁這個機會呢是 採取一啲我諗政變應該係搞唔成功嘅，政變搞唔成功。但係即係因為佢哋係有槍啊嘛，即係軍人，所以點解即係由毛澤東開始一定要堅持黨指揮槍，就係因為軍人係有槍，我哋個個都冇槍啊，軍人有槍啊，所以咧就好容易擦槍走火咁啊。所以咧，雖然政變我諗係機會非常之低，但係有可能喺軍隊裏邊嘅反彈咧比較大。 我林生喺度，我讀書嘅時候咧就睇過啲即係新權威主義嗰啲即係當時都幾好流行嘅。咁咧就你知後生咧，咁就梗係好 radical 啲啦，比較嚇。咁但係而家越嚟越老嘅時候咧，就同埋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個個政經地位好高嘅都，咁咧佢哋都係咧好保守嘅其實。即係佢哋都係相信咧一個強，即係而家應該一個強者嘅領導，一個強勢領導咯。咁我自己都唔知何去何從，即係我自己又相信即係民主啊、自由啊，都係即係我哋應該追求。即係亦都更加相信咧，權力使人腐化嘛，絕對權力就絕對腐化，係咪？咁所以咧就即係，但係而家睇下咁樣嘅環境咧，都唔知點樣先好。咁同埋頭先阿林生咧，你話到即係習近平咧，就係為咗權力。而去即係不斷咁樣去一路將會延續自己嗰個權啦嚇，即係佢唯一嘅想攞到嘅都係權咁。咁但係有時我又諗下，如果做一個改革者啊，如果佢係一個改革家嘅話，佢如果冇長啲嘅時間俾佢，冇一個真係俾啲 power 佢，咁佢點可以做到即係完成到佢嘅即係覺得自己個咁任重道遠咁大嘅使命咧？嚇，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我之前咧都唔信文革咧，即係會可能有機會再喺香港話，或者係即係會再出現嘅。即係但係而家我睇下咧，我相信啦，我好驚添啊！我其實即係對香港係好絕望啊！即係我睇到，即係我唔係驚啊 ，CY 啊，唔係驚佢，即係佢一家人做得咩啫？係咪？即係，但我係最驚我睇到嗰啲人啊，佢下面嗰批人啊。即係所以咧，即係呢個證明咗阿 Chris Patton 講得啱嘅，即係搞死香港嘅就根本就係即係香港自己香港人，係咪啊？你睇到嗰啲高官啊，即係已經無欲則剛啦。我嗱，如果好後生嘅，我會覺得我好同情佢哋。譬如而家嗰啲即係嗰啲tutor 或者係嗰啲助理講師嗰啲咧，俾人哋飛曬咩？即係又續約又有問題咁但係啲即係嗰啲李生啊，乜流即系李先生啊，或者系阿黎生嗰啲咧，即系一个就已经就嚟退休啦，系咪？一个退咗休已经做紧政协啊，又系咩啊？咁喺度即系咁样做一啲咁嘅嘢，仲喺度讲埋啲咁嘅废话，即系完全都冇咗本性啊！我觉得啊，咁我好惊咯，而家变系即系啲人咧，原来系为咗自己嘅为求目的咧，可以不择手段嘅。咁我相信文革可能真係會重臨。 係。問題文革會唔會再嚟㗎？係下一次講政策。不過咧，我都想聽下你講。 係，多謝。我諗依個新權威主義就我諗大部分人都覺得即係李光耀嘅政權就將佢發揮得淋漓盡致啦，即係所謂新加坡模式啦。咁其實我睇即係判斷習近平有冇真嘅改革嘅意欲，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即係你每日睇下人民日報，即係習近平他很喜欢讲他很喜欢宣示一些新的政策的。那你看看他的政策究竟那个含金量，即是改革那个重量有多少就知道了。但是据我的观察呢，就似乎他这几年呢，是无论是政治社会或者是经济改革呢，都没什么太多的新意。至于香港方面是没错。香港我想大部分即是我接触的人呢，包括我的学生呢，都觉得是回归之后19年是现在是个触动到是最严重的危机，最严重的危机。咁就目前即是中共是利用这个所谓港独的思潮呢，嚟到作為鉛制，即係進一步鉛制香港民主，進一步打壓這個輿論 打壓呢個香港公民社會嘅借口。而當然係人都知道，即係製造呢個港獨思維、製造呢個本土主義嘅始作俑者就係六八九，就係六八九。咁但係咧就。佢即係北京係做緊一個圈套出嚟，一個圈套出嚟。咁佢揾一啲咁樣嘅，即係除咗六八九之外，其他啲嘅親北京嘅政客或者係教授，即係越講多啲挑人嘅嘢，即係激起呢批後生仔女嘅義憤。咁就越多人出嚟，即係參選，即係以呢個本土主義嘅名義參選呢個九月嘅競選，或者係做其他嘢。咁北京嗰個反應咧，就亦都係越強烈。而北京咧就個藉口咧就係話我哋要反港獨。咁呢個咁樣嘅循環咧，係的確係製造咗一個好即係對於香港前途好嚴峻嘅挑戰。好嚴重挑戰。咁至於文革即係六七年嗰、那個六七年嗰陣時候，即係紅衛兵即係撈過界，即係撈到嚟，即係喺香港再活動嘅機會有幾大咧？我諗目前嚟講比較明顯的跡象就是在輿論方面，一些即係親北京的政客或者是教授或者知識分子，他哋用一些文革的招數啊，文革嘅招數，即係包括所謂即係砌生豬肉的招數，用一些混淆視聽的招數嚟到係打壓一些打壓一啲係實質上係真係有心於建設香港嘅年輕人，咁依類即係批鬥，即係拉一派打一派，或者係文革式嘅批鬥咧，就我哋已經開始見到，而且越嚟越多。咁但係真係即係類似紅衛兵嘅人士喺香港出現，就即係當然我哋見到有啲嗰啲外即係打著外字牌嘅人士出嚟搞事，咁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係佢哋係即係好似有少少文革時候嘅咁種氣氛。咁但係這個即係今年係一個最關鍵嘅時刻啦，因為即係今年之內就即係九月選舉，同埋馬上即係三月十幾號會選即係小圈子呢個陰點呢個新特首啦。咁喺呢段時間會唔會有一啲更加激烈嘅行動出現咧？咁呢個就我目前就比較難判斷，可能留翻阿錢翔先生喺第三個再解釋清楚嚇。OK。 林生想請你講一下習近平同埋香港地下黨嘅關係。 我諗習近平佢喺我先講過啦，即係佢習仲勳喺1978至81年，即係三年喺廣東做第二同後屘做第一把手嘅時候，咁當然佢有同呢、這個這個港澳工委嘅書記，即係香港即係相等於香港書記，即係只不過個名字就係港澳工委書記有交往啦。咁但係當時習近平係細路嚟嘅啫。咁但係習近平喺這個85年充當這個這個市委這個。在廈門副市長，他第一份工作8年副市長，後來就是做這個福寧地區 的區長，還有後來升到這個福州書記，還有最後福建省長，即是有15年 在福建。那他嚟過香港應該有十幾次嘅，即係佢喺呢十五年期間，咁其中有次有時包括招商啦，因為佢都成功吸引到 李嘉誠在福州投資，雖然那個投資失敗了，那個投資其實是搞到亂世大龍的投資，即是李嘉誠 在福州的投資搞到亂世大龍，結果是、即是超人應該是蝕了本的，應該是蝕了錢的。咁呢十五年，我谂佢嚟香港都会同呢个港澳工委嘅人士有交往嘅，有交往。咁就但系至于其他情况，我就唔系太了解，我就唔太了解。咁当然即系讲翻香港嗰、那个宏观嘅情况嚟讲，就系即系九七年回归之后，当时就仲未成立中联办啦，当时仲系叫做新华社嘅嘛。咁当时新华社嘅社长，亦都係佢即係帶兩個帽子啦，另外一個帽子就係即係港澳工委嘅書記，即、就、係、是、香港嘅書記。咁當時就頭五年即係就好、是低調嘅。咁但係後屘即係尤其是改咗中聯辦之後咧，中聯辦嘅主任亦即係即係港澳工委書記，佢哋就嗰、那個粉墨登場。即係粉墨登場，就公開地干預香港嘅事務。咁尤其是係梁振英選舉嘅工程咧，係呢、這個港澳辦，sorry 係呢個中聯辦咧，係參與程度非常之高嘅嚇，參與非常之高。咁所以呢、這個香港嘅港澳工委，即係香港嘅中共嘅機構嘅中共喺香港嘅不同層次嘅機構咧，同埋黨委嘅機構咧，係會越嚟多，同埋越嚟越活躍。無論係喺工商方面啦嚇，工商方面，因為係都知道你而家喺香港上市公司裏邊，上市公司量裏邊嗰個市值，中國公司已經佔咗60%+以上，即係喺香港上市的公司的市值，即是中國公司佔了60%-70%。咁喺工商界、喺學術界，香港即係八所主要的大學啦。咁喺八個大學裏邊，每個大學我諗起碼有成6-7個黨組嘅書黨組嘅機關啦。即係譬如話大學教員又有一個黨組啦，有啲研究生有黨組啦，即係本科生有黨組啦，咁即係依個全個中共嗰、那個黨組，即係無論係政府，即係喺政府裏邊亦都有啦，因為尤其是梁振英上台之後，招攬咗好多地下黨員做依個香港政府嘅高官啦嚇，咁、無論喺政府、喺商界、喺學術界。都嗰、那個黨組嗰、那個組織越嚟越多，同埋規模越嚟越大，同埋佢哋嗰個責任或者佢哋即係粉墨登場嗰個機會越嚟越大，冇錯。哦，咁一定係啦，因為佢係總書記嘛，佢係總書記嘛，同埋佢喺。他在2007至2012年，他在2007至2012年是負責香港的政治局委員，即是他第一任政治局委員，即是2007至2012年，他是代替了這個曾慶紅作為這個中央港澳協調小組的組長，所以他肯定，因為這個組長就直接指揮呢個港澳工委，直接指揮即係香港嗰個黨組織。 係，唔該林生，我想問一個問題啫。有關習近平上台嘅書咧，寫咗好多本嘅，其實咁啊，我就最近睇咗本叫《站上13億人的頂端》，個作者係豐川健司，日本嘅記者嚟嘅。咁我想問一問，呢本書裏邊講咗好多，又唔好話內幕啦，即係講得好似好合情理喎。咁唔知阿林生，你覺得呢本書佢哋所講嘢？會有冇啲即準程度？ 其實係喺依類嘅書好多，咁依本咧我就唔好意思，我就冇睇過，我就冇睇過。咁就，但係我可以講嘅就係、是習近平嗰、那個習近平上位有佢嘅必然性，亦都係有偶然性，有佢必然性，亦都係佢偶然性。咁就偶然性咧，就係佢喺2002至到2007年 2002至2007年的时候呢做这个浙江的书记，就是 No.1 浙江书记。那当时呢就是这个上海帮的帮主江泽民呢就刚刚呢是很不得已，因为他可能你都记得，即是2002年即是换班的时候呢江泽民呢就鉴粗嚟呢就想做军委主席，想做五年，即是由2002做到2007年。但是呢虽然这个胡锦涛呢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即是胡锦涛呢就不敢面对面咁样即是 challenge, 挑战这个江泽民。但是最后呢胡锦涛都顶唔顺，结果呢就在2004年9月呢就有一个很小型的绝对不是军事政变，而是即是胡锦涛和其他的将领呢就逼这个江泽民呢是退出了军委，所以他只是做了半届军委，即是从这个总书记职位退休了之后呢做了半届军委。所以他2004年9月之后呢就即是没有正式的职务啦，就很多时呢就去杭州解闷。咁去杭州解闷呢嘅时候呢就习近平呢就觉得呢机会嚟啦，因为佢知道这个江泽民虽然被逼离开军委，但实际上呢佢嘅权力呢係起码呢係同胡锦涛呢可以平分寸食，同埋呢他亦都知道，虽然胡锦涛当时呢是着力是安排这个李克强作为他的接班人，但是呢就江泽民呢基本上呢是不同意，不想有一个团派的人接班的。所以呢实际上下一任即是哪个继承胡锦涛作为接班人呢，就是即是江泽民呢会有很大的话事权。所以呢就因时际会呢就当时呢是习近平呢就是浙江的书记。所以呢每一次这个江泽民来到杭州即是玩即是消磨时间的时候呢，习近平呢就什么事都不做，就由朝到晚呢就是陪住这个江泽民，由朝到晚陪住江泽民。咁呢就得到江泽民的欢心，得到江泽民的欢心。江泽民呢认为他是一个很忠诚的，江泽民以为他是一个大 fans, 大的很忠诚的 fans。咁结果呢就在2007年这个十七大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跌晒眼镜，因为大部分人以为呢是这个李克强呢是 会做这个胡锦涛接班人。但结果呢就那个从那个排名，即是那个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一排名出来呢我就知道了。因为第一个呢是只是有两个第五代的领导人进入了常委，一个就是李克强，一个是习近平。但是习近平的排名呢先于李克强。咁从这个这样的环节呢已经知道李克强呢只可以拿安慰奖，就是这个总理。咁所以呢是这个是偶然性，即是这个习近平利用他即是陪伴这个老江的机会取得这个老人家的欢心，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性。咁但是同时我亦都不得不指出，就是老江呢是一个非常之老奸狡猾的一个 老狐狸。虽然即大部分我在大陆的朋友都觉得老江是一个 lightweight, 因为他好像只是唱卡拉 OK, 除了唱卡拉 OK 之外好像没什么了道。但是老江是毕竟 是 老狐狸，而他在2007年即落重注选择一个即是排除一个胡锦涛的反对，就是 insist 一定要习近平做接班人。这个是江泽民从政以来最严重的错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一拿到那个总书记和 军委主席的位置，第一差不多第一个动作呢就是针对江泽民，还有要打残这个上海帮，所以这个江泽民的错误是一个差不多是致命性的错误。这个也都即从这件事我们也都看到，就是说即中共的官场非常之险恶，非常险恶，正正就是引进了我刚才讲，就是说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那个建立制度的重要性，即是中国如果还是人治的话，虽然有些人是天方夜谭，相信即是新权威主义，相信即是习近平一即是那个权力稳妥之后就会推行改革，推行改革，但我觉得这个是天方夜谭，完全是天方夜谭。中国有一日还是人治的话呢，是完全没有前途的，完全没有前途。有一天如果不是制度统治中国，而是人统治中国，这个蔡先生和德先生永远不会来中国，永远不会来中国。 林先生，我想问，因为文革嗰個毛澤東發動文革嗰個時代咧，就係中國好貧窮、好飢餓嘅年代。咁依家習近平上場嗰陣時咧，啱啱中國係經濟曾經係一個黃金即係起飛時代啦。咁佢而家發動而家佢仿效毛澤東嗰種集權嗰種情況咧，同。其實我想講咧，即係想問咧，就係嗰個嗰啲人民咧係唔同咗嘅，即係嗰陣時係比較單純啲，嗰個消息亦都好封閉啦。咁但係而家因為好坦白講啦，我都喺大陸工作，經常咁佢哋都係好經濟掛帥。咁其實某程度上有一部分人就好似我哋啲官員咁啦，就係幫手去打壓一些人民或者一些意見的人士，就但他們本身沒有一個信念的嘛，他們只是想拿一個利益的嘛。還有現在很多的中國的人民其實他們都是想找他們最大利益，例如這個股民特別在個經濟現在比較下行的年代，就是很多譬如地產商他們現在很多房地產積壓咗啦，咁佢又要揾政府去救啊，好多好多佢依家係即係經濟上有啲咩問題咧？其實佢哋都係集結咗一班力量，去令到政府因為要維穩去協助佢哋嘅。咁其實呢啲情況咧係即係唔能夠長久噶嘛。咁其實依家中國咧，其實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比文革嗰陣時候，你覺得係更加差，即係嗰個後果會更加差，因為嗰個去向係會點咧？ 我打啲道具嚟，嗰個擺一擺台面先。咁咧，因為喺見人民幣嘅銀紙嗰個變動咧，係喺呢個最近嗰個版咧，係呢個毛澤東嘅大頭啦，係完全係一致係向佢一個獨頭嘅。但喺1987年嗰時候咧，嗰個版咧係四個巨頭嘅。咁喺1987年出咗之後咧，就到1999年咧就改版，就變成呢個最新個版咧，就全部係毛澤東做一個頭。咁呢一個黨國體制同埋毛澤東定義一尊咧，即係唔知係咪其實係。依家一個國策同埋長遠，咪見到依家亦都未有機會係似係有一個改版嘅跡象。1999年用到依家都係呢個版，咁其實會唔會喺我哋依家回顧50年嘅時候嘅年前嘅毛澤東，依家再前先50年後，會唔會其實有需要係我哋推動改版，唔可以俾毛澤東再定於一尊？ 係，多謝多謝。我記得我初初入大陸。一直至到我初初入大陸10多年都是用外匯券，都是用外匯券。當時外匯券仲未有取消，咁咧就仲好笑就係、 我在86年開始在北京工作的時候呢，就很多一些朋友要我換跟我換外匯券。我即係嗰個時代回去大陸的人都有同樣經驗，即係因為 有某些商店，譬如友誼商店那些呢，就只可以用外匯券。那時候呢，很多人呢漏我們換外匯券。咁就咁我諗这个小集，即是他毕竟是毛泽东的一个大的 fans， 所以我觉得他即是这个100元或者是其他的币值，我想他都是倾向于沿用，即是只是毛泽东一个大头像，毛泽东大头像。而没错，这些这样的象征性的事情是很重要的象征性。我觉得这个中国第一代的摇滚乐手这个崔健，崔健觉得没错，他也说得很大胆。崔健呢就说，他说即是中国假使间即是天安门上面还是挂住这个毛泽东像的话呢，文革呢就是还未结束的，文革还未结束。我觉得他说得很大胆，他应该是2013年都说的，崔健说过。所以如无意外，我想中国的币值的设计，即是因为事务大小都要小集额头的嘛，所以我想他都是会倾向于只是保留即是毛泽东的 大头。刚才各位朋友那个是你的意见很宝贵，你的意见很宝贵。那就其实我想抛出一个视野，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因为苏联事件之后呢，就习近平呢是非常之紧张的。其实他上任之后2012年11月上任之后，你可能会记得他第一件事呢，就是第一次在国内出巡呢，就是巡视深圳，就是向这个邓小平献花，就显示他是邓小平的继承人。咁当然他不是啦，但实际上呢，他在深圳里面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部讲话。内部讲话呢，主旨呢就是中共怎可以吸收到苏共倒台的教训。咁呢个讲话呢非常之重要，非常之重要。包括他提倡要重新抬高呢个意识形态嗰个工作，即係重新避免要避免重蹈覆辙，重蹈苏共嘅覆辙。因为他认为苏共倒台係呢个 CIA 同埋一啲其他嘅西方恶势力嘅影响先会苏联倒台。咁就但係苏联倒台之后呢，就唔好忘记呢个中共呢那個合法性呢，是雖然大部分人今天都是以即是經濟啊、户口啊，即是為注意啦，但是你作為一個執政黨，你都有起碼合法性。但是蘇聯倒台之後呢，中共只是有兩個合法性。一個合法性呢就是經濟增長，同埋是那個普通人，即是經濟增長的獲益者當然是分配是高度不均啦。咁好多人話是即是中共嗰一百大家族啊，系侵占咗全中国超过90%嘅财富啊。咁就虽然呢个严重不均，但系如果嗰个饼，那个经济蛋糕系嗰个增长嘅幅度系有8啊、9啊，最低系6啊、7嘅话咧，即系有个所谓即系西方经济学家有个所谓 trickle down effect， 即系嗰啲農村的人或者是那些民工，他們那個實質那個收入都會提升。當然提升的幅度少，那些富豪很多啦。一個是經濟，即是他們唯一 有兩個是支撐政權 的重要 的事，一個就是經濟，另外一個就是民族主義。所以為什麼習近平最近即完全放棄了鄧小平那個韜光養晦那個原則，就即係周圍喺度也文也武，喺南海即係 大規模建島如即係同美國劍拔弩張，呢、這個就係、是用民族主義嚟到支撐政權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嘅經濟形勢非常之重要，咁就照我接觸嘅大部分嘅無論係外國人或者中國人嘅經濟學家，覺得中國嗰個經濟下行咧係不可避免，不可避免。咁咧就呢、這個咧係我哋睇到習近平亦都當然睇到啦。咁佢咧就我諗呢個係目前中國嘅最主要嘅問題就係、是、經濟，最主要嘅問題經濟就係經濟下行，點樣可以減低到即係、就是、因為經濟下行而引發到嘅社會波動，同埋因為呢啲社會波動帶來對個政權嘅挑戰。我諗呢個係一個 number one 嘅 issue，number one 嘅 issue。咁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是習近平同埋李克強佢哋所可以用嘅板斧，即係點樣可以維持經濟增長起碼6%。即係佢今年嗰個目標係5%啦，其實係人都知道5%係達唔到啦，即係6%達唔達到成問題。但係點樣可以達到6%？北京而家掌控嘅板斧咧係越嚟越少啊，越嚟越少啊。咁所以咧，正正係因為咁咧，實際上習近平咧已經籌備緊點樣對付。譬如話會可能會有幾十萬嘅失業工人罷工啊等等，呢啲咁樣大規模嘅群眾事件，即係挑戰北京中共政權嘅群眾事件，而依個亦都係佢正正點解要高度集權嘅原因，因為佢習近平覺得即係假使間經濟繼續下滑，而依個經濟下滑係無可避免嘅，咁依個社會動盪、依個工人示威啊等等會越嚟越嚴峻，對中共嗰個政權挑戰越嚟越係嚴重嘅時候咧，佢一定要高度掌控嗰個黨這個軍隊，高度掌控軍隊、武警同埋警察，咁所以依個亦都係。佢你話佢係借口又好，話佢係一個實質應付問題嘅機制又好，佢一定要 make sure 嗰個軍隊、武警同埋警察咧，可以對付差唔多可以肯定會發生嘅大規模嘅社會動盪。OK， 講到呢度， 多謝大家嚇，就時間好快，咁啊討論熱烈，咁啊只能夠帶到下一次啦嚇。下一次啊，潘小桃嚟会继续讲个文革，咁啊小小礼物送俾阿。多谢，记住7:30，下个礼拜。 最后希望各位可以背熟佢，背熟佢啊。呢个得闲背熟佢。可以你可以解決咗失眠嘅問題啦。 有咧，我希望都有中文版喎。